到中小人爱东南西北 ABC 加一并用要把世界踩在我的脚下，天地为家，不要自夸，一起来吧，我不怕，嘿哈 say hey say hey say 哈，前进后退不过是一念之下，犹豫的人仍然长大，我不怕，嘿哈 say hey say hey say 哈，敢说敢做，天天都有花火，亲身经历才会感动，我不怕，嘿哈 say hey say hey say 哈，你是老大，不要再躲躲藏藏，世界你的一起来吧。

相信我一定可以，我相信爱有一种永远的能力。 我以为我会哭，